你好，我是胡宗晓。今天我和你分享的主题是搭建服务追踪系统。专栏第八期，我给你讲了服务追踪系统的原理以及实现。简单回顾一下服务追踪系统的实现，主要包括三个部分：买点数据、数据采集，负责在服务端进行买点，来收集服务调用的上下文数据；实时数据处理，负责对收集的链路信息按照 Trace ID 和 Span ID 进行串联和存储；数据链路展示，把处理后的服务调用数据按照调用链的形式展示出来。如果要自己从零开始实现一个服务追踪系统，针对以上这三个部分，你都必须有相应的解决方案。首先，你需要在业务代码的框架层开发调用拦截程序，在调用的前后收集相关信息，然后把信息传输给一个统一的处理中心，然后处理中心需要实时处理收集到的链路信息，并按照 Trace ID 和 Span ID 进行串联，处理完以后再存到合适的存储中，最后还要把存储的信息以调用链路图或者调用拓扑图的形式对外展示。可以想象，这个技术难度以及开发工作量都不小，对于大部分中小业务团队来说都十分具有挑战性。不过幸运的是，业界已经有不少开源的服务追踪系统实现，并且应用范围也已经十分广泛，对于大部分的中小业务团队来说足以满足他们对服务追踪系统的需求。业界比较有名的服务追踪系统实现有阿里的鹰眼、推特开源的 OpenZipKey， 还有 Naver 开源的 Pinpoint， 他们都是受 Google 发布的 DAPR 论文启发而实现的。其中阿里的鹰眼解决方案没有开源，而且由于阿里需要处理的数据量比较大，所以鹰眼的定位相对定制化，不一定适合中小规模的业务团队。感兴趣的同学可以点击本期文章末尾的拓展阅读进行学习。下面我主要介绍一下开源实现方案OpenZipKey 和 Pinpoint， 来看看他们有什么区别。OpenZipKey 是 Twitter 开源的服务追踪系统，文稿中的图片展示了它的架构设计。从图中可以看出 ，OpenZipKey 主要由四个核心部分组成 ：Collector 负责收集、探针 （Reporter） 买点采集的数据，经过验证处理并建立索引 ；Storage 负责存储调用的链路数据，默认使用 Cassandra 来存储，因为 Twitter 内部大量使用的 Cassandra。你可以替换成 Elasticsearch 或者 MySQL API， 是将格式化和建立索引后的链路数据以 API 的形式对外提供服务，比如被 UI 调用。 UI 是以图形化的方式展示服务调用的链路数据。 Hadoop 工作原理你可以点击文稿查看，具体流程就是通过在业务的 HTTP client 的前后引入服务追踪代码，这样在 HTTP 方法 for 调用的前后生成 trace 信息以及当前时刻的 timestamp，然后调用结果返回后记录下耗时 duration， 之后再把这些 trace 信息和 duration 异步上传给 Zipkin Collector。 Pinpoint 是 Naver 开源的一款深度支持 Java 语言的服务追踪系统，文稿中的图片是它的架构设计。 Pinpoint 主要由四部分组成。 Pinpoint Agent 通过 Java 字节码注入的方式来收集 JVM 中调用的数据，通过 UDP 协议传递给 Collector， 数据采用 Swift 协议进行编码。Pinpoint Collector 是用来收集 Agent 传过来的数据，然后写到 HBase Storage。 HBase Storage 是采用 HBase 集群存储服务调用的链路信息。 Pinpoint Web UI 是通过 Web UI 展示服务调用的链路信息，它的工作原理你可以点击文稿查看，具体来讲就是请求进入 Tomcat A 生成 Trace ID、 Span ID、 Parent ID， 接着 Tomcat A 调用 Tomcat B 的 Hello 方法，Tomcat B 生成 Trace ID、 新的 Parent ID、 Span ID， 接着调用结果后返回调用结果后将 Trace 信息发送给 Collector。 Tomcat A 收到调用结果后将 Trace 信息也发送给 Collector， Collector 把 Trace 信息写入到 HBase 中， Rookie 就是 Trace ID、 Span ID 和 Parent ID 都是列，然后你就可以通过 UI 来查询调用链路信息了。那么这两种方案该如何选型呢？先来对比一下。根据我的经验考察服务追踪系统主要从下面几个方面。第一，买点探针支持平台的广泛性。 OpenZipKey 和 Pinpoint 都支持哪些语言平台呢？首先来看 OpenZipKey， 它提供了不同语言的 library， 不同语言使用时需要引用不同版本的 library。 官方提供的 C#、 Go、 Java、 JavaScript、 Ruby、 Scalar、 PHP 等主流语言版本的 library， 而且开源社区还提供了更加丰富的不同语言版本的 library，详细的你可以点击文稿中的链接查看。而 Pinpoint 呢，目前只支持 Java 语言，所以从探针支持语言平台的广泛性上来讲， OpenZipKey 要比 Pinpoint 的使用范围要广， 而且开源社区很活跃，生命力更强。第二，系统集成难易的程度。以 OpenJPK 的 Java 探针 Brave 为例，它只提供了基本的操作 API。如果系统要想集成 Brave， 必须在配置里手动添加相应的配置文件，并增加 Trace 业务的代码。具体来讲，就是你需要先修改功能的 POM 依赖，以引入 Brave 相关的架包。然后，假如你想收集每一次 ADB 调用的信息，你可以使用 Brave 在 Apache ADB Client 的基础上封装的 ADB Client， 它会记录每一次 ADB 调用的信息，并上报给 OpenJPK。而 Pinpoint 是通过字节码注入的方式来实现拦截服务调用，从而收集 Trace 信息的，所以不需要对代码做任何改动。Java 字节码注入方式的原理大致可以参考文稿中的图。我来解释一下，就是 GVM 在加载 Class 二进制文件时，动态的修改加载的 Class 文件，在方法的前后执行拦截器的 Before 和 After 方法，在 Before 和 After 方法中记录 Trace 信息，而应用不需要修改业务代码，只需要在 GVM 启动时添加类似文稿中的启动参数就可以了。所以从系统集成的难易程度上讲， Pinpoint 要比 ZipKey 简单。第三，调用链路的精确度。从 OpenZPK 的调用链路图可以看出， OpenZPK 收集的数据只到接口级别，进一步的信息就没有了。再来看一下 Pinpoint， 因为 Pinpoint 采用了字节码注入的方式实现 Trace 信息收集，所以它能拿到的信息要比 OpenZPK 多得多。它不仅能够查看接口级别的链路调用信息，还能深入到调用关联的数据库信息。同理，在绘制链路拓扑图时，OpenJPK 只能绘制服务与服务之间的调用链路拓扑图，而 Pinpoint 不仅能够绘制服务与服务之间，还能绘制与 DB 之间的调用链路拓扑图。所以从调用链路的精确度上来讲， Pinpoint 要比 OpenJPK 精确得多。小结一下，今天我给你讲解了两个开源服务追踪系统 OpenJPK 和 Pinpoint 的具体实现，并从买点探针支持平台广泛性、系统集成的难易程度、调用链路精确度三个方面对他们进行了对比。从选型的角度来讲，如果你的业务采用的是 Java 语言，那么采用 Pinpoint 是个不错的选择，因为它不需要业务修改一行代码就可以实现 Trace 信息的收集。除此之外， Pinpoint 不仅能看到服务与服务之间的链路调用，还能看到服务内部与资源层的链路调用，功能更为强大。如果你有这方面的需求， Pinpoint 正好能满足。如果你的业务不仅仅是 Java 语言实现，或者采用了多种语言，那么毫无疑问应该选择 OpenJPK， 并且由于它的开源社区很活跃，基本上各种语言平台都能找到对应的解决方案。不过要想使用 OpenJPK， 你还需要做一些额外的代码开发工作，以引入 OpenJPK 提供的 library 到你的系统中。除了 OpenJPK 和 Pinpoint， 业界还有其他的开源系统实现方案，比如 Uber 开源的 Jaeger， 以及国内的一款开源服务追踪系统 Skywalking。不过由于目前应用范围不是很广，这里我就不详细介绍了。感兴趣的同学你可以点击文稿中的拓展阅读来自行学习。今天的思考题是， OpenJPK 在探针采集完数据后有两种方式把数据传递给 Collector， 一种是通过 ADB 调用，一种是基于 MQ 的异步通信方式，比如使用 RabbitMQ 或者 Kafka， 你觉得哪种方式更好一些，为什么？欢迎你在留言区写下自己的思考。